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45集，粉丝捧在心口， 这就是三绝指啊，诗、书、画。 蓝河说道：“诗、书画都对，诗是哪儿来的呢？”粉丝彩虹屁张口就来：“ 哥哥的名字就是最短最美的诗。” 蓝河无语。这时候，三楼总算是恢复宫殿了，光明大放，众人欢呼起来，终于可以在明亮的环境下看喜欢的演员了。现场媒体本来是有点郁闷，过来遇到昼黑雷暴还停电，愣是耽误了那么久的时间。但没想到蓝河透露他真的接了景生法师一角，甚至还去跟和尚们讨教，这新闻一下就有了。品牌方更不用说，请得值啊。一时之间，发布会虽迟了些，却人人欢喜。结束之后，蓝河去休息室，还光明正大以聊天为由把王丽丽带进去了。粉丝们以为就是喜欢漫画家的才华，投去艳羡的目光。经纪人正在和品牌方那边收尾，休息室里就蓝河、宋福谭和王丽丽。王丽丽心情还未完全的平复，看着蓝河：“ 哎呀，这个我还是有点没回过神，你居然真是我的搭档。” 四舍五入，他也和娱乐圈沾边了。蓝河叹了口气：“ 哎，一言难尽，这是我的兼职。” 没想到明星也干兼职。 这个叫走无常，不是我能拒绝就拒绝的。 宋福谭则把他的右手抬起来：“ 怎么样？ 有点疼。” 之前蓝河的手本就被煞气动了一下，上来还给粉丝签了那么多名，有的还要赠予，他都一一满足，这手啊确实不太舒服。宋福谭便捧着他的手，在手腕到大鱼际处仔细按摩，一时又揉捏了指肚，三只手缠在一起，纤长的手指交叠揉搓，居然看得王丽丽莫名不好意思地挪开了目光。不是，这玄光真比新闻里说的还要那啥呀，难怪有人磕他俩的 CP， 确实有那味儿了。 那你之前在二楼到底是干嘛呢？ 王丽丽好奇地问道。 哎，你也应该猜到了，二楼刚才闹鬼，我想救老白来着。 蓝河叹道，三言两语给王丽丽解释了一下什么叫夜妖和老白被抓的事儿， 所以呢才不让大家下去，这会儿已经没事了。 哦，那你等一下会下去吗？我也想去看看，没想到我搭档的搭档还有这样的情史。 蓝河没说话，还我搭档的搭档，蓝河有些不知如何吐槽了，他甚至怀疑王丽丽想去落井下石。蓝河说道：“ 我是打算现在下去。” 王丽丽一琢磨外头的人：“ 现在啊，可是粉丝都还没散，你现在下去会被跟着吧？” 此一时彼一时，之前蓝河是让大家排队签名，还带着大家一起上去，现在他要是离开，有些粉丝估计就没那么听话了，那依依不舍一跟着，那还干得成吗？但蓝河很淡定地道：“ 没事，我死着去。” 王丽丽一脸无语。蓝河给经纪人发了消息说他要小睡一会儿， 我等下把门反锁，你要去就先出门吧。 王丽丽走到门外，就见蓝河把门关上，过了会儿，他和宋福谭以魂魄的形式就出来了，令王丽丽不禁感慨，难怪娱记粉丝都不怎么能拍到蓝河的日常行程，这家伙没点特殊经历哪能遇上啊，就是遇上多半也认不出。 蓝河这一离魂又把面罩戴上了。虽然刚掉马，但他都习惯了，何况也得防着其他人，所以就他这眼睛都不露出来的造型，资深粉丝见了也得懵。蓝河带着王丽丽下了三楼，门口还有俩道士守在这儿呢，见到来老爷就神情怪异。 开门吧，这我朋友。 蓝河示意，他在上面都办完活动了，这里也已经善后的差不多了。水月被胡大姑娘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塞到瓶子里去了。他捏着瓶子，正坐在窗台上往外看。夜妖尚未结束，范无咎和谢必安不知何处。有些法师都已经回去，受了伤的要治疗，该上医院的上医院，该喝符水的喝符水，也有的帮着去找范爷和谢爷了。像柳十三也受伤了，他多少年都没受过伤了，老忍不住去碰脖子上的伤口，蛇信身的老长去舔。白武正在给他治疗，就因为他老动说不听，影响白武吹气，搞得白武非常想死，因为他不想和他沟通。胡七十九则在给老白治疗。老白原本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，嘴里念着爸爸钱之类的不成句的词儿，很是凄惨，一看到王丽丽就立刻打挺坐了起来。胡七十九无语，蓝河问了一句，这样舔没毒吗？当初打柳十三的时候碰一下都能中毒，所以这蛇毒是要咬自己或者舔自己是会中毒还是能加速恢复呢？柳十三丝丝地吐了吐舌头，心情不大好。 哼， 那蛇信一吐在空中弹动，就坐在旁边的白武立刻摆头闪了闪，好险没被舔到。胡七十九看得心有余悸，他就是因为这样不想给柳十三治疗的，这要是被舌头甩到了怎么办？也就是白门，即便被甩到了也有抗毒性，可白门虽然能抗毒却不抗社交。白武都快哭了，可怜地看着蓝河。蓝河说道，柳四，你让他给治完，别乱动了。柳十三振振有词， 不舒服，忍不住。 白武看着墙角道， 不能舔，真的不能舔。 蓝河想了想道， 那等会儿吧，我到医院买个伊丽莎白圈，戴上就舔不到了。 仙家们都不知道伊丽莎白圈是什么，宋福堂和王丽丽无语了。其实王丽丽看着柳十三还挺恐怖的，蓝河告诉他， 没事，他跟我们一边的。胡七十九呢，你有一面之缘，你应该听过四大门吧？ 王丽丽是本地人，当然听长辈说过四大门，一时恍悟了。 是你养的家仙吗？是胡门，那这应该是柳门。 看那舌头就知道了。他颇感兴趣地看着白武。 或许他是白门。 蓝河点了点头。王丽丽又看向高冷的胡的姑娘，虽然这里人还不少，但仙家和人族气质上还是大有不同的。蓝河点头， 他一定就是黄门了吧。 王丽丽为了显示自己和搭档的世界相当契合，抢答道。胡大姑娘满脸问号。蓝河飞快地拦住胡大姑娘， 别动手。 胡大姑娘好险没冲上去，一时从美艳露出虎头虎脑的真面目，呲着尖牙， 你敢说我是黄鼠狼？ 胡门目下无尘，好胜心重，怎么会喜欢被认成黄鼠狼呢？不只是黄鼠狼，在他们眼里，黄门猥琐，桑门自闭，柳门没头脑，哪个都不行。王丽丽吓一跳， 不是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刚好四个又说胡黄白柳，我就直觉以为应该是每门一个。 众人无语，这个若有似无的逻辑让大家也无可反驳，连胡大姑娘都缓缓把手放下来了。蓝河没说话。 干嘛？你也觉得有道理？ 王丽丽纳闷的道。 所以为什么多了个狐门，少了个黄门？ 蓝河好笑的道：“什么叫多了少了？谁规定了？我还非得把狐黄白柳配置齐全了。” 王丽丽说：“哎呀，说来也不好听吧，来老爷麾下有四大家仙，狐狐白柳。” 胡大姑娘冷冷道：“ 把狐79当黄鼠狼就行了，反正他也猥琐爱钻空子。” 胡79没说话，他感觉到震动，缓缓低头。哦，原来是老白虚弱地笑了一下，一边笑还咳嗽了几声。他就知道会有好戏看。胡79无语。从蓝河再次进来，室内刚知道真相的法师们就一直盯着他看。这些法师因为之前手机都冻着没电了，所以现在都是聚集在插座边，就跟小动物一样，齐刷刷地跟着蓝河的动作移动目光。即便已经听到了真相，刚才还搜到了新闻图，服装和之前看到的都一样，大家还是有种不真实的感觉。看着蓝河带着同伴和他的家仙们说话，这会儿啊，才有个东岳庙的道士怯生生的喊：“ 来老爷。” 蓝河回头，大家立刻交换了一个兴奋的眼神。 蓝河， 有个和来老爷说话比较多、投喂过很多席面的道士鼓起勇气道：“ 您这马甲都掉了，还戴面具做什么呀？” 蓝河哈哈笑了起来，他一笑，其他法师也都轻松了，敢于一同调侃掉马甲后的来老爷。没想到来老爷威名赫赫，实际上是个长着甜甜梨窝的漂亮男演员。 哎呀，就是，来老爷马甲一揭为粉丝，还蒙脸，岂不是毫无意义？ 嘿，来老爷，如果早用这张脸，不知道多少人愿意被勾魂，就是有点不够威严。 对呀，算了，摘下来吧，没意义了。 蓝河笑嘻嘻的嘲讽：“ 凭什么？你们还想免费看明星啊？想看脸，自己买票去。” 法师们没说话。你来老爷， 还是你来老爷啊？ 虽说马甲掉了，但大家也没能占到口头便宜，被来老爷怼得无还手之力，大家只好讪讪地互相调侃：“ 哎呀，下次来老爷的电影上了，我们不得去包场啊？”“ 我们江爷可是给来老爷投过票的。”“ 啊， 投什么票啊？我一天到晚念经，竟是不知道此事。” 连司空都忍不住道：“啊，我师父就有来老爷的签名照，一开始他还告诉我，就是单纯欣赏，加上觉得帅啊。他比大家提前知道一些，又不能说，也有点憋得慌。”法师们哭笑不得。 蓝河道：“本来就是啊，我和不动法师是忘年交，大家还认证过我有佛心呢。” 这是胡大姑娘告诉他的，他琢磨就是说他善良吧。众人没说话，司空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。不是，这也行，这个得承认，打从不动法师第一次见到来无常就对他另眼相看。那灵气棒也给他了，别看来无常是东岳阴司的，不动法师却用句祭子评过他：“不俗即仙骨，多情乃佛心。”东岳庙的道士跳脚：“ 哎，蓝老爷，你可别说了，回头又要传你跳槽了。”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